他找到了自己投入的方向。 公益和慈善，其实现在做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告诉身边的人，那些志愿者能够深入大山，去拿出自己的时间去给孩子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赶到谁都知道克里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之外。凡是被他直接间接重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见识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的报复。至于一般的群众，当初克里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里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拼命把他的头摁在水底下。他们并不是一起动手的，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里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有些人把这种事看作有趣的玩意儿，好似小狗喜欢在漂亮的地方放屁，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顿，把失败的骂一顿，叫人忘掉克里斯朵夫。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做猛烈的攻击，只要一经他们的手，世界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致人死命的批评界。幸而克里斯朵夫是不看报的，几个忠实的朋友特地把污蔑最厉害的几份报寄给他，可是他让他们堆在桌子上，不想拆阅。最后有一篇四周用红笔画出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说他所作的歌像一头野兽的咆哮，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里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他的抽风式的和声只是遮掩他心灵的枯索与思想的空虚。那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结论里说，克拉福多先生从前以记者的身份写过些东西，表现特殊的文笔与特殊的口味，在音乐界成为了笑谈，当时大家好意劝他还是做他的曲子为妙。他的近作证明，那些劝告虽然用心甚好，可并不高明，克拉福德先生只配写写那种文章。看了这一篇， 克里斯朵夫整个上午不能工作，他又去找别的骂他的报纸，预备把失意的滋味饱尝一下。可是鲁伊莎为了收拾屋子，老喜欢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东西丢掉，那些报纸早给他烧了。克里斯朵夫先是生气，随后倒也安慰了，把那份留下来的报纸递给母亲，说这一份也早该一起扔在火里的。可是还有使克里斯朵夫更难受的侮辱，他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阙四重奏，被一致的否决了，而且并不说明理由。科隆乐队有意接受的一阙序曲，在他空等了几个月之后也给退回来了，说没有办法演奏。但最难堪的打击是出于当地的某音乐团体，指挥于弗拉托是个很不错的音乐家，但和多数的指挥一样，一点没有好奇心。他有那种当指挥的特有的惰性，凡是已经知名的作品，他可以无穷尽地重复搬弄，而一切真正新颖的艺术品却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他永不厌倦地组织着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曼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些作品里头，他只要让那些熟悉的节奏把自己带着跑就是了，反之现代的音乐就叫他受不了。他自己还不敢明白承认，还自命为能够赏识有天才的青年。实际是这样的，假如人家给他一件仿古的作品，仿一件50年前算是新的作品，他的确极表欢迎，甚至会竭力叫大众接受，因为这种东西既不妨害他的演奏方式，也不会扰乱大众感受作品的方式。可是一切足以危害这美妙的方式而要他费力的作品，他都深恶痛绝。只要开辟新路的作家一天没有成名，他鄙薄的心就一天不会消失。假使这作家有成功的希望，他的鄙薄就一变而为憎恨，直到作家完全成功的那一天为止。克里斯朵夫当然谈不到有成功的希望，那才差得远呢。所以他间接知道与弗拉托先生很愿意演奏他的作品，不禁大为诧异。这位指挥是勃拉姆斯的好朋友，也是被克里斯朵夫在杂志上痛抵过的别的几个音乐家的朋友，因此克里斯朵夫更觉得他的表示出乎意外。但克里斯朵夫自己是个好人，以为他的敌人也像他一样宽宏大量。他猜想，他们是看到他受到了攻击，特意要表示他们绝不做小心眼的报复。想到这一点，他竟为之感动了。他送了一阙交响诗给于弗拉托，附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对方叫乐队秘书附了信，措辞冷淡，可是很有礼貌，声明他的曲子已经收到，但照会章规定，作品在公开演奏之前必须提交乐队先行试奏。章程总是章程，克里斯朵夫当然没话说，而且这纯粹是种手续，免得一般讨厌的鉴赏家多加议论。两三个星期以后，克里斯朵夫接到通知，说他的作品快要试奏了。照规矩，这种试奏是不公开的，连作家本人也不能旁听。事实上，所有的乐队都容许作家到场，他只是不公然露面罢了。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这儿，而每个人都装作不知道。到了那天，一个朋友把克里斯朵夫带进了会场，捡着一个包厢坐下。克里斯朵夫很奇怪地发觉，这个不公开的预奏会居然差不多会客满，至少在楼下 大批的时髦朋友、有闲阶级、批评家都在那儿叽叽呱呱，非常兴奋。乐队照例是装作不知道有这些人的。开场是勃拉姆斯采用歌德《东游哈尔斯山》里的一段所作的狂想曲，有女低音独唱和男声合唱，有乐队伴奏的。克里斯朵夫早就讨厌这件作品的浮夸的伤感情调，以为这或许是勃拉姆斯党一种挺客气的报复，因为他从前很不恭敬地批评过这个曲子，特意强迫他听一遍。他想到这一点不由得笑了，而听到以后又紧接着被他攻击过的两个别的作家的东西，他认为更有意思了。可见他猜得不错，他们的用意不是很明显了吗？克里斯朵夫一边装着鬼脸，一边想这究竟是挺公平的斗争。他虽不欣赏的音乐，可很能欣赏这种玩笑。群众对着勃拉姆斯和同一派的作品热烈鼓掌的时候，克里斯朵夫也俏皮地附和几下。终于轮到克里斯朵夫的交响曲了，乐队和听众之间都有人向他的包厢瞟几眼，证明大家知道他在场。他尽量地躲起来，他等着，心跳得很厉害。音乐像河水般悄悄地集中在一处，但等指挥的棍子一动，就马上决破堤岸。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个作曲家都会觉得惴惴不安。他自己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作品演奏的效果，他所幻想的声灵究竟是什么面目呢？声音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觉得他在他心中轰轰的作响，他靠在音响的深渊之上，浑身哆嗦，急于要知道出来的是什么。出来的却是一种无名的东西，一片不成形的混沌。明明是支撑高堂大厦的结实的梁柱，出来的可是没有一组站得住的和弦。他们继续瓦解，好似一座只有断垣残壁的建筑物，除了灰土瓦砾之外一无所有。克里斯朵夫竟不敢相信演奏的是他的作品，他找不到他的思想的线条和节奏，根本认不出自己的思想了，只听见他嘟嘟囔囔，摇摇晃晃，好比一个扶墙摸壁的醉鬼。他羞死了，仿佛自己就在当众表演这副醉鬼的模样。他明知道他写的不是这种东西，可是没用，一个荒唐的代言人把你的话改头换面的变了样，你自己也会当场糊涂起来，弄不清你对这种荒谬的情形应不应该负责。至于群众，他们可不理会这些，他们相信表现的人，歌唱的人，相信他们听惯的乐队，正如相信他们读惯的报纸一样。他们是绝不会错的，要是他们说了荒唐的话，一定是作者荒唐。这一回群众尤其不会起疑，因为他们原来就是要相信作者可笑。克里斯朵夫还以为指挥也察觉到这种混乱的情形，会叫乐队停下来开始重新演奏。各种乐器都失去了联络，圆号插进来的时候落后了一个拍子，又继续吹了好几分钟才若无其事地停下来去倒口水。有几段双簧管的部分竟消失得无影无踪，哪怕是最精细的耳朵也无法找到乐丝的线条，甚至不能想象它有什么线索可言。变化很多的配器法，幽默的穿插，都给恶俗的演奏变得可笑了。作品显得荒谬绝伦，简直是一个白痴，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开的玩笑。 克里斯朵夫扯着自己的头发，竟想跑出去阻断乐队的演奏。可是陪他去的朋友把他挡住了，说指挥先生自会辨别出演奏的错误而全部纠正的。何况克里斯朵夫根本不该出头露面，他的指摘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他把克里斯朵夫硬留在包厢里，克里斯朵夫听着他的摆布，只是把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而每次听到一段太不像话的表演，就又愤怒又痛苦地嘟囔几声：“造孽，造孽！”他一边呻吟，一边咬着手不让自己叫出来。那时除了错误的音符，群众也开始骚扰，有了声音，先还不过是一种震颤的声浪。不久，克里斯朵夫分明听到他们在笑了，乐师给他们暗示，有几个实在老实不客气，表示忍俊不禁。群众明白了作品真的可笑的时候，便捧腹大笑起来，全场的人都乐死了。感到一个节奏很强的主题又在低音提琴上出现，而给表现得特别滑稽的时候，大家更是乐不可支。只有指挥一个人在喧闹声中不动声色地继续打着拍子。曲子终于奏完了，世界上最得意的事也要结束了，那才轮到大众开口。他们高兴之极，闹哄了好几分钟，有的嘘声怪叫，有的大喝倒彩，更俏皮的人却喊着再来一次。话楼中有人用男低音模仿那个可笑的主题，别的捣乱分子跟上来争奇斗胜，还有人嚷道欢迎作家。这些风雅人士好久没有这样的乐了。等到喧闹的声音稍微静了一些，指挥若无其事地把大半个脸对着群众，可是仍装作看不见群众，向乐队做了一个记号，表示他要说话。有人嘘了一声，全场静默了。指挥等了一会儿，才用着清楚、冷酷、斩钉截铁的声音说：诸位，我不一定会让这种东西演奏完的。要不是为了把胆敢侮辱布拉姆斯大师的那位先生给大家公断一下的话。他说完了，跳下了指挥台，在大众的欢呼声中走了出去。掌声持续到了一两分钟之久，但他竟不再出场。乐队里的人开始散了，群众也只能走了，音乐会已经告终，大家总算过了一天快乐的日子。克里斯朵夫已经出了包厢，他一看见指挥走下台，便立刻冲了出去，三脚两步地奔下楼，要去打指挥的嘴巴。陪克里斯朵夫来的朋友在后面追着，想拦住他。克里斯朵夫把他一推，几乎跌下了楼梯。还算是于弗拉托运气，也是克里斯朵夫的运气。后台的门关着，尽管他用拳头乱敲也敲不开，而群众已经从会场里出来，克里斯朵夫不得不赶快溜了。他当时的情形真是没法形容。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舞动着手臂，咕噜噜地转着眼珠，大声地自言自语，活像一个疯子。愤慨与狂怒的叫声越来越响。街上差不多没什么人了，音乐会场是上年在城外盖的。克里斯朵夫不知不觉穿过荒地，向郊外走去。荒地上东一处西一处有几所板屋和正在建造的屋子，四周都有梨园。 他心中起了杀心，竟想把那个侮辱他的人杀死。可是即使杀死了他，那些百般耻笑他的人，他们的笑声至今还在克里斯多夫耳朵里响着，会把兽性改掉一点吗？他们的人数太多了，简直无法可想。他们在多少事情上都有分歧，但在侮辱他、压迫他的时候却联合起来了。那不只是误解，而且还有一股怨毒在里头。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心中的确藏着些美妙的东西，叫人愉快、叫人幸福的东西。他想说出来，让别人一同享受，以为他们也会像他一样的快乐。即使他们不能欣赏，至少也得感激他的好意，充其量可以用好朋友的态度指出他错误的地方。但他们因之而怀着恶意取笑他，把他的思想歪曲、污蔑、踩在脚下，把他变成小丑来治他死命，真是从何说起？克里斯多夫气愤之下，把人家的怨毒格外夸大了，过分的当真了。其实，那般庸碌的人压根儿没有什么当真的事。克里斯多夫大哭着嚷道：“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他闭住了气，觉得自己完了，像童年第一次看到人类凶恶的时候一样。这时他向四周和脚下看了看，原来他走到了磨坊临近的小溪旁边，几年以前父亲淹死的地方。投水自杀的念头立刻在他的脑中浮起，他想马上往下跳。正当他站在岸上，俯瞰着清澈恬静的水光感到幻惑的时候，一只很小的鸟停在近边的树枝上，开始歌唱起来，唱得非常热烈。克里斯多夫一声不响地听着，水在那里细语，开花的麦秆在微风中波动，白杨萧萧打着寒颤，路旁的梨园后面，园中看不见的蜜蜂散不出那种芬芳的音乐。小溪那一边，眼睛像玛瑙般的一头母牛在出神，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小姑娘坐在墙沿上，肩上背着一只轻巧的西格的藤萝，好似天使长着翅膀。他也在那儿幻想，把两条赤裸的腿荡来荡去，哼着一个全无意义的调子。远远的，一条狗在草原上飞奔，四条腿在空中打着很大的圆圈。克里斯多夫靠在一棵树上，听着望着春回大地的景象，这些生灵的和平与欢乐的气息把他感染了，他忘了一切。突然他拥抱住了美丽的树，把腮帮贴着树干，他扑在地上，把头埋在了草里，浑身抽搐地笑了，快乐之极地笑。生命的美，生命的温情，把它包裹了，渗透了。他想到，为什么你这样的美，而他们，人类，那样的丑？ 听众朋友，

我觉得我想的很简单，就是我去了以后没洗不了澡，那我给他们安热水器。作为职业球员来讲，我不会在水泥地上去做运动，太有损这个膝盖啊，包括脚踝啊，那我给他们铺这个塑胶的场地去打篮球。 他说他是个急性子，存不住活，从支教学校的操场开始，他找到了自己投入的方向。 公益和慈善，其实现在做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告诉身边的人，那些志愿者能够深入大山，去拿出自己的时间去。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鼓起勇气重新工作。什么名副其实的文人，有名无实的文人，多嘴而不能生产的人，新闻记者、批评家、艺术界的商人和投机分子，他都不愿意再跟他们打交道。至于音乐家，他也不愿意再白费光阴去纠正他们的偏见与嫉妒。他们讨厌他是吧？好吧，他也讨厌他们。他有他的事业，非实现不可。宫廷方面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很感激，他感激人们对他的敌意，因为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卢伊莎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毫无野心，没有克拉夫托的脾气。他既不像父亲，也不像祖父，他完全不指望儿子成就什么功名。当然，要是儿子有钱有名望，他心里也是欢喜的。可是，倘若名利要用多少不如意去换来，那他宁可不提此话。克里斯朵夫和宫廷决裂以后，他的悲伤并不是为了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儿子受到了很大的痛苦。至于儿子和报纸杂志方面的人绝交，他倒是很高兴。他对于自治，像所有的乡下人一样抱着反感，以为那些东西不过是你浪费时间，惹是招非。有几回，他听到杂志方面的几个年轻人和克里斯朵夫谈话，他对于他们的凶恶觉得可怕极了。他们诽谤一切，污蔑一切，而且坏话说得越多，他们越快活。路易莎不喜欢这批人。没有问题，他们很聪明，很博学，可绝不是好人。所以克里斯朵夫和他们断绝来往，使路易莎很安慰。他非常通情达理。克里斯朵夫跟他们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至于克里斯朵夫自己，他是这样想的：他们喜欢把我怎么说、怎么写、怎么想，都由他们吧。他们总不能使我不成其为我。他们的艺术、思想跟我有什么相干？ 我都否认。能否认社会固然很好，但社会绝不轻易让青年人说说大话就把他否认了的。克里斯多夫很真诚，可是还抱着幻想，没有把自己认识清楚。他不过是一个修道士，没有遁世的气质，也没有到遁世的年龄。最初一个时期，他还不大痛苦，因为他一心一意浸在创作里头，只要有工作可做，他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缺欠。但旧作已完，新作还没有在心中抽芽的期间，精神上往往有个低潮。他彷徨四顾，不禁对自己的孤独寒心。他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正在写作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写作就因为应当写作，那不是挺简单的吗？等到一件作品诞生了，摆在面前之后，先前把作品从胸中挤压出来的那种强烈的本能就不出声了，而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产生这件作品了，不大认得它了，几乎把它看作是一件陌生的东西，只想把它忘掉。可是只要作品没印出来，没演奏过，没有在世界上独立生存过，我们就忘不了它。因为在这个情形之下，作品还是个与母体相连的新生儿，连在血肉上的活东西。要它在世界上存活，必须得把它切下来。既然所有的出路都已经断绝，而克里斯多夫也无论如何不肯再低手下心地去向那些拒绝过他的指挥们钻谋，那么除掉把作品印出来以外别无办法。但要找一个肯捧他出场的出版家，也不比找一个肯演奏他作品的乐队更容易。他试了两三次，手段都笨拙到了极点，结果他觉得受够了。与其再碰一次钉子，或是和出版商讨价还价，看他们那种长辈面孔，他宁可自己出钱印刷。那当然是胡闹。过去靠了宫廷的月俸和几次音乐会的收入，他积了一点钱。但收入的来源已经断绝，而要找到一个新的财源，还得等好些时候。照理，他应当小心谨慎地调度这笔积蓄，再度过他刚刚踏进去的难关。现在他非但不这样做，反因为原有的积蓄不够对付印刷费而再去借债。路易莎一句话都不敢说，他觉得克里斯多夫没有理性，同时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为了要把姓名印在书上愿意花这么一笔钱。但既然这是一种方法使克里斯多夫耐着性子肯留在他的身边，路易莎也就挺高兴了。克里斯多夫拿出去问世的并非他作品中比较通俗的不费人家精神的那一类，而是一批最有个性的而自己最重视的作品，都是些钢琴的曲子，其中也夹着几支歌，有的很简短，调子很通俗，有的规模很庞大，差不多有戏剧情调的。这些作品合起来是一组或悲或喜的印象，衔接得很自然，有时用钢琴独奏来表现，有时用独唱或是钢琴伴奏的歌唱来表现。克里斯多夫说，因为我幻想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我只是痛苦快活，没有说话可以形容，但忽然我觉得需要说话了，就不暇思索地唱来。有时只是一些意义不大明确的字，断断续续的句子，有时是整篇的诗， 然后我又沉入幻想。日子便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下去了，而我确实想描写一天的情绪。为什么一定要印一部纯粹是歌或纯粹是序曲的集子呢？那不是很勉强，很不调和吗？让心灵自由活动不是更好吗？所以克里斯朵夫把集子题作一日，集中各部分还有小题目，简括地指出内心的梦也有先后的程序。克里斯朵夫又加上神秘的献词，缩写的字母，日子只有他自个儿懂得，而能够回想起诗意盎然的时间或是心爱的面貌的，例如满面笑容的高丽娜，不胜慵懒的萨皮娜，还有那位不知名的法国少女。除了这些作品，他又选了30首歌，都是自己最喜欢的，所以是群众最不喜欢的。他绝对不选入他最悦耳的曲子，而选了最有特点的。这些歌的词句是17世纪西里西亚诗人的作品。克里斯朵夫偶尔在一部通俗丛书里读到这些诗篇，很喜欢他们真挚的气息。其中有两个作家尤其是他心折，那是像两兄弟般的，都在30岁上夭折的短命天才。一个是富有风趣的保尔弗莱明，高加索和伊斯法罕一带的流浪者，在战争的残酷、人生的苦难、黑暗腐败的环境中，仍保持着一颗纯洁、慈悲、恬静的灵魂。另外一个是抑郁痛苦、沉湎酒色、阳狂玩世的天才约翰·克里斯蒂安·冈特。克里斯朵夫所取材于冈特的是反抗压迫的挑战的呼声，是巨人被困时狂怒的诅咒，把雷电霹雳回击上天的嚎叫。取材于弗莱明的则是像鲜花一样柔和的情诗，像群星旋舞似的清明欢悦的新的舞曲。他的一首悲壮而又静穆的14行诗，题目叫做《自献》的，尤其为克里斯朵夫当作早祷一般逢涌不已。虔诚的保尔·格哈特的乐天气息同样使克里斯朵夫心向神往，在悲哀之后得到一种安息。他喜欢他在上帝身上看出来的大自然的景象，新鲜的草原上，小溪在沙上流着，发出幽密的歌声。鹳鸟在百合花和白水仙中间庄严地散步。燕子和白鹂在明净的空气中掠过。雨后的阳光显得无限欢畅。明亮的天色在云层的空隙中微笑。黄昏时，一切都有股清明肃穆的情调。森林、羊群、城市、原野都安息了。克里斯朵夫把这些至今还在新教教堂里唱着的圣诗谱成音乐，可并不保存原有的赞美歌性质，那是他最厌恶的。他给圣诗一种自由活泼的表词，例如《流浪的基督徒之歌》。某些段落被加上了高傲的气息，《夏日之歌》原来像平静的水波，此刻被异教徒式的狂欢一变而为汹涌的激流。这些改变都会使原作者格哈特为之骇然。乐谱终于复印了，当然一切都做得不合情理。为克里斯朵夫代印代售的出版家除了是个邻居以外根本没有别的资格，他不配做这一类重要的工作，因此拖了好几个月 又花了很多钱改正错误。全盘外行的克里斯朵夫让他多算了三分之一的账，费用大大的超过了预算。赶到大功告成之后，克里斯朵夫捧着一册硕大无朋的乐谱，不知道怎么办。那出版家是没有什么主顾的，也一点不设法推销作品。虽然他做事全无精神，和克里斯朵夫的态度倒搭配得正好。为了良心上有个交代，他要求克里斯朵夫拟一段广告。克里斯朵夫回答说，用不着，倘若作品是好的，那么它本身就是广告。出版家完全尊重他的意思，把印好的东西藏在房间的尽头里。要说保存，真是保存得太好了，因为六个月中间连一部也没有卖掉。在没有主顾的期间，克里斯朵夫先得想法填补亏空，但他也不能苛求了，因为除了还债还得维持生活。他不但债务超出了预算，而且积蓄也没有早先计算的那么多。是他无意之中丢了钱呢，还是把积蓄计算错了呢？大概是算错的成分居多，因为他从来不能做一个准确的加法，不管钱是怎么短少的，总而言之是短少了。路易莎不得不流血流汗来帮助儿子。克里斯朵夫难过极了，只想不牺牲赶快把债料清，尽管向人自荐和遭人拒绝是多么难堪，他还是到处去找课程的差事。可是大家已经对他完全的冷淡，极不容易找到学生，所以听到某所学校里有个位置，他就很高兴地接受了。那是个带点宗教气息的学校，校长为人精明，虽不是音乐家，很明白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只要花很少的代价就能把克里斯朵夫派作多少用场。他表面上很客气，钱却出得很少。克里斯朵夫怯生生地指出了这一点，校长和颜悦色地笑着告诉他，没有了官衔，他就不能希望得到更多的报酬，而且还是件苦差事。人家并非要他教学生音乐，而是要让家长们以为他们的弟子会弄音乐，使学生们也自以为会弄音乐。他最大的任务是叫他们能够在招待外客的典礼中登台唱歌，至于用什么方法是无关紧要的。克里斯朵夫对这些情形厌恶透了。照理，一个人进了职务，总觉得自己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可他连这点安慰都没有，反而良心上受到了责备，仿佛干了什么自欺欺人的事。他想给孩子们受点切实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并且爱好纯正的音乐。而孩子们可是满不在乎。在学校里担任教职而受到的许多屈辱中间，对同僚们必不可少的拜访也是件极不容易受的苦差事。他随便拜访了两个，心里都堵得慌，再没勇气去拜访别的。那两位受到拜访的同事对他也并不满意，其余的更认为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大家拿克里斯朵夫看得在地位上智慧上都比他们低，对他摆出一副老气横秋的神气。他们那种自信和把克里斯朵夫看透了的态度，使克里斯朵夫也相信他们的见解是不错的，觉得和他们一比自己确实非常愚蠢。他能有什么话和他们说呢？他们三句不离本行，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天地。他们不能算人，倘使是书本倒也罢了，但他们只是书本的注解，考据文字的诠释。 克里斯多夫避免和他们在一起，但有时候非见面不可。校长按月招待一次宾客，时间定在下午，他要大家都去。第一次克里斯多夫规避了，连道歉的话也不说，只是无声无息地装死，还一厢情愿地希望他的缺席没有被注意到。可是第二天他就给话中带刺地说了几句，下一回因为受到母亲责备，他只能抱着送葬般的心情去了。到的有本校和当地别的学校的教员，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大家挤在一间太小的客厅里，依着个人的席位分成几个小组，对他理都不理。临近的一组正谈着教学法和食谱，这些教员太太都有各式各样的烹饪秘诀，发挥得淋漓尽致。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也一样的浓厚，也差不多一样的内行。丈夫钦佩妻子治家的才具，妻子钦佩丈夫的博学多闻，彼此钦佩的程度也恰好相等。克里斯朵夫站在一扇窗子旁边，靠着墙，不知道怎么好，有时勉强装着傻笑，有时沉着脸，眼睛发呆，脸上的线条扭作一团，真是厌烦死了。离开他不远，有个没人理睬的少妇坐在窗槛上，也和他一样的在那纳闷。两个人指望着课室里的人物，彼此都没有看到。过了一会儿，他们支持不住而转过头去打哈欠的时候，才互相注意到了。就在那一刹那间，两对眼睛碰在了一起，他们彼此会心地瞅了一眼。克里斯朵夫向前走了一步，那少妇轻轻地对他说：“你觉得这儿有劲吗？”克里斯朵夫背对着众人，望着窗子，吐了吐舌头。那少妇大声地笑出来，忽然精神一振，做个手势叫克里斯朵夫坐在旁边。他们通了姓名，原来他是本校生物学教员莱哈托的妻子，新晋道差，当地还没有一个熟人。他绝对谈不上好看，臃肿的鼻子，难看的牙齿，一点也不娇嫩，可是眼睛很灵活清秀，老带着天真的笑容。他像喜鹊一样的多嘴，克里斯朵夫也兴致很好地和他对答。他的爽直叫人看了好玩，又会说些逗人的话。他们大声交换着心中的感想，全不顾周围的人。而那些邻人，在他们孤独的时候，偏不肯发发善心理睬他们，这时可对他们侧目而视了。当着众人这样嘻嘻哈哈，大家认为太不雅观，但他们爱怎么想都可以。两个饶舌的人简直不放在心上，难道他们就不能痛快一下吗？最后来哈托太太把她的丈夫给克里斯朵夫介绍了。他长得奇丑无比，一张苍白的没有胡子的阴惨惨的脸，可是神气和善到了极点。他的声音是在喉咙里蹦出来的，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又快又不清楚，常常在音节之间停下来。他们结婚才只有几个月，这对丑夫妻倒是非常相爱，在大庭广众之下，彼此的眼风、说话、拉手，都有种特别亲热的方式，又可笑又动人。一个喜欢什么，另一个也喜欢什么。他们马上约克里斯朵夫，等这儿散了，上他们家去吃晚饭。克里斯朵夫先是用说笑的方式辞谢，说今晚最好是个人回去睡觉，大家都累死了，好像走了几十里路。莱哈托太太回答说，